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喺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咁啊，今晚嘅主题咧就系雨伞运动一周年嘅回顾啦，吓回顾与前瞻啦。咁头先咧我就回顾咧就系举一个比较真系具体实际嘅嘢咧，就系话因为当时迟佢都唔启动嗰个咨询，即系五部曲嘅第一步。咁啊，就好多呢啲泛民嘅人士咧都会好忧虑咧，就系话你于是咁样咧，其实死拖烂拖就临到尾咧，即系好问啦，因为已经要2017啦，你先突然间抛一个烂方案出嚟就逼我哋接受。咁所以戴耀廷同埋陳建文啦，嚇，同埋牧師佢哋咧，先至呢個所謂佔中三子就提出一個咁樣嘅，其實一個策略性啦，你可以話咧係逼話係政府做嘢咁嘅意思，就係話如果你到時咧就咁樣嚟去拋一個爛方案，即係急就章咁逼我哋接受咧，我哋就冇辦法啦，我哋就會啟動一座咁樣嘅叫公民不合作運動，嚇 ，civil disobedience 嚇、就係佔領中環啊、佔領馬路啊咁樣啦。咁但係佢呢個一提出嚟咧，其實咧政府嘅取態咧係極差極差嘅，因為講真，如果政府係一個正常嘅政府咧，即係無論係呢個689抑或林鄭都好咧。佢第一個反應應該咧就係話：，你哋唔使擔心，我哋好肯定咧，即係你哋所講嘅佔中係唔會發生嘅，因為咧我哋咧就會好快脆就會按正常程序，我哋會啟動五部曲啊，點點點啊，到時咧我哋要搜集到意見咧，出嚟嗰個方案咧，大家應該都會係接受嘅。咁呢啲係正常嘅政府做嘅嘢，但可惜我哋呢個政府係唔正常嘅政府啊嘛，竟然咧佢哋佔中三者提出嘅時期咧，就即刻差唔多升級到敵我矛盾嘅層面啦。吓、啊、就唔系人民内部矛盾，即系呢个毛泽东最中意讲噶嘛、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人民内部矛盾啫嘛。咁、你咪呢三个根本就即系无权无势吓、即系手无搏鸡之力嘅咁样嘅吓、即系文弱书生，佢、提出嚟，咁你咪安抚下，讲啲门面说话、客套说话、漂亮说话咪得咯？唔系。政府就即刻哇群起而攻之，哇就好似呢三个咧就即系十恶不赦咁样样啊！你讲埋晒啲叫大逆不道嘅嘢。大不到啊，系嘛？即系所以嗰种取态咧，已经系好乞人憎嘅政府，系嘛？佢已经突然间提升到一个对立面、对抗性嘅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于是好多人咧，亦都开始出嚟咧，就话唔好，唔好去到个阶段，不如我哋自己提方案啦。咁好多咯，包括建制派、民建联，都后嚟砌咗个方案啦。咁然后咧，当然泛民嗰啲民主党啊，同埋佢又整个方案啦，就系、是、三轨方案啦。咁后嚟又有唔知几多学者噶。咩十六学者方案啊，十八学者方案啊，乜乜乜， 最后三拣一。 咩大律师公会又乜乜啊，佢真系好多团体都好有心嘅、其实嗰件事系有建设性嘅，系咪啊？系前瞻性有建设性。话、好啦，咁我哋集思广益啦，咁啊个个人提出唔同嘅方案俾政府参考，但系唔好忘记嗰阵时政府仍然未启动咨询阶段，即系你话系咪几恨憎啊？但系啲人都冇办法啦，你唔咨询我都要主动嚟去。提建議啦，係嘛？你睇即係香港人幾慘啦，係嘛？幾淒涼啦！咁但係政府咧，一於咧係完全闊佬懶理，直情咧係充耳不聞，就當睇唔到、聽唔到，係冇一個良性嘅互動嘅。即係每一個團體，無論係建制，因為泛民，亦或係獨立嘅，譬如律師媽都提出任何嘅方案咧，政府一於唔出聲，林鄭一於就係採取一個咁樣嘅即係拉埋嗰、那個拉鏈嗰個口。咁又任得你喺度咩咯吓，咁但係於是就出咗一種意見，就話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呢樣嘢啦。咁但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呢，其實我哋都知道以中共呢啲咁樣嘅心態嚟講，佢一定係冇可能接受。咁但係因為政府呢種咁樣嘅咁惡劣嘅態度，即係遲遲唔表態、遲遲唔做嘢，係冇一個正面嘅回應、冇積極嘅回應、冇良性嘅互動，其實係逼咗一啲激進嘅聲音出嚟啊嘛。冇得傾㗎啦，你點樣改都冇用㗎啦，你整埋曬呢啲咩千二人嗰啲小圈子咁樣假嘅假補選嚟嘅。我覺得唯一嘅就係公民提名咁樣，於是咪有一個好強嘅聲音公民提名啊。但公民提名咧，其實我當時我覺得咧係太激嘅，真係。是太激嘅，是無需要去到咁激嘅。我好早我已經咁講啦，即係我講笑啫。我話哈，你話嗰陣時四百人㗎嘛，四百人就變咗六百人㗎嘛，即係老董嗰陣時啊，六百人變咗八百，唔係我唔記得，可能係四百變八百，八百變千二咁啊嘛，係咪？咁我話有乜所謂啫？遊戲咁玩，你咪話萬二或者十二萬囉。 即係當然我哋明知係搞笑啦，係咪？即係你個提名委員會原來係120,000人嘅，咁你即係，但個問題點解你唔可以千二變萬二咧？咁而且你要講，即係要拗佢組成咧，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拗嘅。即係你後嚟都有拗啦，就話咩漁農界又佔幾多啊？咁其實佢個組成係有冇代表性，同埋咩公司票啊、個人票啊嗰啲嘢，其實好多嘢可以喺呢方面嚟去拗。起碼你，譬如就算你唔係萬二啫，我誇張啲啊，你千二變五千得噶。咁你都起碼好咗啲啦，嗰個提名委員會，而呢五千入面有勞工界啊，有好多泛民啊，佢係所有區議員咁。但係呢嗰個激進聲音唔知點解突然間呢就搶曬風頭，公民提名，即係直情呢我佢冇提千二到萬二或者十二萬， 因為夠真啊嘛，其他嗰啲就算係去到咩程度都係 唔係，但係個問題你人數一多，佢就越嚟越多就越難控制，係咪先啦？嗱，你睇十二人，咁你冇講十二人都係佢自己人啦。但你百二、千二、萬二、十二萬，係咪120,000咁？當然呢啲係搞笑啦嚇。你話即係香港有700,000+人，但係我提名委員會120,000咁樣。但係個問題，你都可以提嚟玩下㗎。點解你唔提嚟玩下咧？但係冇人 follow 呢？ 完全掌握到嘛？共產黨對於佢勾落抗嘢唔得㗎嘛？ 我知啊。但係你咁，你立法會而家係咪完全掌握到啊？你都掌握唔到㗎，你所有區議員係咪掌握到？但係而家我哋係有某一定嘅一國兩制，有一個遊戲規則啊嘛。如果按照你嘅講法啦，應該立法會入面啊，而家60-70個議員全部都係建制派啦，所以你嘅講法唔成。唔係我哋知，但係而家未係啊嘛，所以你呢個講法唔成立嘅。即係如果你咁，你已經投咗降啦。你其實如果按照你嘅邏輯，我哋而家就應該投降啦。但係正正我哋就係唔認命啊嘛。而家實際上我哋仍然有呢啲聲音啊嘛。咁所以就話點解你唔萬二人嘅提名委員會呢？係咪即係你可以討價還價㗎，萬二唔得10,000囉，10,000唔得8,000囉，8,000唔得5,000囉。 嗰就係為中間就有啲實際少少嘅，即 係係有嘢可以傾嘅， 可能性有得傾， 係有好多嘢可以傾，但你卜一聲就公民提名。咁呢樣嘢，但始終我要再三強調，呢個都係嗰個3歲細蚊仔喺度扭計咋嘛，係咪？但係最大嘅責任係嗰個300磅嘅雙撲手㗎嘛，是咪啊？所以大家我呢個大原則呢，我覺得係要反覆強調嘅。 唔係，但係你個方向係務實啲，但係做 marketing 就可能 我知 引唔到咁多人。 取法乎上就得乎其中，取法乎中就得乎其下，喺某一程度上係嘅。即係有啲嘢呢我哋係要激啲先至有少少回應嘅。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呢，我覺得我哋真係過咗籠。即係你由頭到尾係寸步不讓，話要公民提名，於是對方咪寸步不讓。好啦，到最後咪831囉。 我又咁諗啊，即係相當於我哋個講法，當時公民提名係一個比較激進啦。咁但係其實就算我哋提咗一個激進嘅方案出嚟，其實如果個政府係 啱， 佢可以俾一個 係啊， 頭先講嗰啲話擴大提名委員會啲， 我都同意。所以我話嗰個係300磅嘅雙撲手嘛，你可以釋出善意噶嘛， 係 啦。嗱，個三歲嘅咧，佢同你捉緊盤棋。 唔係，共產都係受硬唔受軟噶嘛，你軟香冇用，係俾文章。 咁你以為而家受硬 鬥硬套啊？ 咁你佔領天安門廣場咁多日，咁你幾夠硬嘞啩？咁佢咪再硬啲嘅坦克車囉， 都係鬥下行嘅， 係咪？咁你而家佔領79日，佢到頭來都係要清場，係咪？咁所以你又係咁㗎，冇辦法㗎啦，槍槓子弟出政權，你軟又唔得，硬又唔得，係人都知呢個咁樣嘅死症㗎啦。咁但係呢，確實我頭先都咁講啊，就話你而家嗰個3歲嘅細蚊仔，你捉嗰盤象棋同個300磅嘅雙木手，可能佢真係有少少扭計，或者係飛象過河之類，都冇所謂㗎。你係300磅嘅雙木手嚟㗎嘛，大佬啊！所以最主要嘅責任喺你度，你可以釋出善意，你可以慢慢將嗰個主導立返入正軌㗎嘛，將大家個互動係咪？你我哋嗰個3歲嘅細蚊仔有咩嘅能力，有咩條件嚟去係咪將嗰個討論立返入正軌呢？個責任梗係喺300磅嘅雙撲手度㗎嘛，混帳係咪啊？咁所以呢，即係我呢個我覺得我冇得講㗎。好啦，咁但係你亦都831嗰個呢，喂真係好清晰㗎，所以我都係唔知藍絲點諗㗎。喂嗰個擺到明係違憲㗎喎，係咪先呢？點解基本法話到明，除咗國防外交，所有香港特區嘅事務就由香港人自己作主嘅。咁你突然間飛個李飛落嚟，以為佢諮詢，以為佢嚟聽意見，點知砰一聲，根本其實啲意見喺曬度㗎啦，有成起碼好多個方案，頭先我講啦，佢呢啲方案一個唔傾，然後砰砰砰落三道閘，係咪啊？即係話就係按照返以前咁樣嘅即係千二人，同埋千二人個組成係完全變都唔變得嘅諸如此類。咁講真，喂佢根本就違反基本法。咁佢既然違憲，喂令到啲人上街，喂呢個好自然嘅啫。所以我真係諗極都唔明啲藍絲點諗。 我真係咁諗，我又覺得其實當時中央俾個咁嘅方案出嚟呢係好情理， 佢係違憲啊嘛。 即係呢，因為其實我哋咁睇，而家即係回顧返睇呢，其實佢提呢個方案同埋佢提唔提其實冇乜所謂，因為呢佢如果提過譬如頭先才哥講過一個比較有得傾嘅方案啦，即係話根本可能有機會發 展 比較接受嘅。 13學者16學者 對佢哋嚟講冇好處㗎嘛。因為 我知 佢哋寧願可能直情係寧願個方案唔通過，或者係直情有個 啱咁啱，即係我都明白呢樣嘢，即係話呢其實真係大家唔知道個對手係咩人囉，係咪？因為呢個對手從來都係一個橫蠻無理、卑鄙無恥，係一個無賴嚟㗎嘛，係咪？因為個權喺佢度，原子彈喺佢度，輕彈喺佢度，可以射人上太空，係咪？幾百萬嘅軍隊，係咪？世界上最大最龐大嘅陸軍，咁佢真係㗎喎，係咪？佢浪禮上咪做浪禮囉，我係浪禮你點呀？ 憲法都係種工具㗎佢嚟㗎。 咁當 一切為政治服務㗎嘛。 我知。唔係，但係即係話如果我哋玩開咁個遊戲，大家就話要依法辦事，你成日都講依法辦事㗎嘛，亦都話我哋違反基本法，絕對不能違反基本法㗎嘛。咁但係問題呢個咪就係醜怪囉，即係你講一套做一套。 口講啫。 即係呢你就要依足基本法，我就可以唔依基本法。因為個李飛嗰個落三道閘係完全違反基本法㗎嘛。係違憲㗎。咁我點解香港會有藍絲嘅呢？ 因為 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啊？明明佢違反基本法，點解啲藍絲會支持佢嘅呢？ 因為有可能藍絲都唔係話覺得法治好重要，總之係政治。 佢成日話我哋違反法治， 乜都係政治行先， 講得啱。 乜都係政治行先，總之 係啦。因為佢哋覺得其實法治唔係最緊要，最緊要係呢個國家政治。 佢口口聲聲話我哋破壞法治，話佔中破壞法治。 攻擊敵人嗰時，佢係利用破壞法治呢個口號嚟攻擊你啫。 咁係咪好混帳啊？係咪真係好豈有此理，好混帳咧？ 唉，呢啲真係冇嘢。 係啊，我真係諗極都唔明嘅，好簡單嘅邏輯啫嘛。冇錯，咁你即係話佢係咁㗎啦，佢係出爾反爾嘅啦，佢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啦，咁冇得講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咪就係話我哋用行動，用團結起嚟。哇，香港，即係其實我自己咧，身為香港人咧，我由細到大咧，我係反覆咗好多次嘅。其實我對香港咧，以前一向都唔係有好感嘅，因為我好細個咧，我係好得意嘅。我細個有一種好潛在嘅阻嘅。但係呢種阻咧，但我後來好反共嘅喎，我都話我喺中學啊、大學啊，我同好多嗰啲國粹派啊、毛派啊拗到面紅耳熱啊，拗到飛天嘅喎。但係其實我咧嗰種阻係來自咩？就係、是、粵語殘片嗰種阻，即係咧，其實我覺得咧就上流社會就下流作風。下流社會呢就上流作風，唉，我哋啲咁窮苦人家呢，其實大家冇錯啦，守望相助呢其實係仲有美德嘅，係咪嗰啲咪為富不仁呢就係即係鄙皆是咁樣。咁所以呢我嗰陣時覺得呢就香港嗰種價值觀呢，嘩，拜金主義呀，係咪紙醉金迷呀，見高呀，拜見低呀，踩呀，拼命向上爬呀，就以你賺幾多錢為你成功嘅唯一嘅準成嘅目嘅標準呀，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呢。咁我好細個呢，其實我已經好抗拒，所以我就即係我後來即係移民到澳洲啦，我都即使嗰陣時已經成40歲啦，我都覺得唉，起碼人哋嗰啲都比較淳朴啲嘅，咁即係有少少咁樣嘅即係幻想啊，即係覺得香港啲人呢又奸詐又市侩呀又勢利呀咁啦， 天下烏鴉一 隻。但係呢講真，雖然係咁講，其實呢我第一次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自我教育啦，即係一個衝擊呢，其實你哋嗰陣時都未出世啦，差唔多應該係啱啱啦，就係6歲囉，即係89囉，即係89嗰陣時呢，你發夢都估唔到呢會有100萬人上街。因為嗰陣時你硬覺得呢，香港人個個都唯利是圖，個個呢都係現實主義、功利主義，個個都係掛住賺錢，點會即係個個都係政治冷感嘅，對社會事務漠不關心嘅，國家自掃門前雪，休本他人瓦上霜嘅，你點估到喺北京有啲學生同埋啲工人遊行示威然後佔領天安門廣場，竟然香港呢就有好多人呢就嚟去遊行嚟去支援。咁我第一次呢我好記得㗎，就係喺呢個大道東同埋禮頓道嗰度交界，其實就係新華社對面。我新華社我嗰度呢，我咁啱嗰陣時呢就係經過呢，見到有啲人遊行，我話咩嚟㗎，咁嗰陣時係4月20幾號喎，其實嗰陣時。咁後嚟先知道原來係喎，北京原來有民主運動喎，咁我就好興奮，因為其實我10多歲我就已經好關心大陸嘅民主運動㗎啦。好啦，咁我就哇而家竟然哇有群眾運動喎，而嗰啲群眾運動唔係無 毛泽东发动嗰挺，系嘛？咁系自发性，系争取民主，咁我就好兴奋，好兴奋。咁后嚟我就加入到呢个行列，咁真系噶。跟住就系五月尾咯，五月尾唔知五二七、五二八又唔知好多次大游行，其中一次咧系香港八号风球嘅，八号风球底下，啲人都照样嗱。之前咧就烈日当空，30几度热到死，但系咧八号风球横风横雨，啲人又照上，我都有去。咁所以当时咧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美丽的香港人哦，即系完全令我对香港人咧系改观嘅。吓，原来香港人咧，佢系潜藏心底系有一团火嘅。不过咧，因为吓，即系形势嘅问题吓，因为我系作为一个殖民地啊，点点啦，我哋有拒共啊，咁样吓。咁你叫我爱国，我又唔知爱边个国家，究竟系青天白日满地红定系五星旗咧？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，咪唯有埋头埋脑赚钱咯。咁但系原来当即系有需要嘅时期咧，嗰团火就会烧翻出嚟。咁所以咧，当时即系1989年五月尾嘅时期咧，哇！我真系好开心，我觉得系有希望，中国有希望，香港有希望嘅。咁但系当然六四枪声一响，就完全幻想破灭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今時今日咧，我亦都有啲嘅年輕人，其中有啲就係啲我啲 mentee 嚟嘅。我最近都喺 WhatsApp 啊，同其中一個 mentee 啊，一個女仔啊，佢有參與佔中舊年，咁佢又好灰捨得，咁我又勉勵佢。咁我覺得其實我哋邊有條件灰啫？我哋邊有資格灰啫？我哋死咗啦咩？我哋俾坦克硬過啦咩？係嘛？即係講真，你比起呢、這個而家講26年前啊。即係喺北京啊，甚至喺其他城市啊，一樣有受到鎮壓啦，但係最緊係北京啦。即係嗰啲死嘅、傷嘅，係嘛？失去親人嘅，亦都有好多流亡海外啊，終生都翻唔到自己祖國嘅。喂，我哋所付出，我哋嘅犧牲，相對嚟講，當然嗱，我唔係講風涼話，但係好坦白講，我冇瞓過一晚。即係我就即係比起阿 Jabby， 比起阿 Thomas 嚟講，你都瞓過一晚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我都可以話嚇，即係覺得慚愧。即係我就做咗我上述嗰啲嘢啦嚇。